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校园梦同翱翔约，北京十里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东京奥运会开始了，大家都在哪里看？当然是北京移动宽带电视魔百合，冠军品质 4K 超清画质，赛事直播夺金瞬间，先睹为快。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晚间为您直播的燃在东京。今天9:00到10:30的直播板块，我是小丽。 晚上好，我是孟群。 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闭幕式正在进行当中哈、相信大家也都在关注。桥本圣子，东京奥组委的主席，刚刚完成了自己的讲话。 圣火目前没有熄灭，这个如果按北京时间计算的话呢，东京奥运会的闭幕式应该是从7:00开始，现在是9:00啊，那么还有应该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啊，东京奥运会的闭幕式呢就要结束。 马上巴赫主席呢将来做本次东京奥运会的总结哈，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的声音，同时呢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直播间当中哈，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两位主持人，一男一女。 那么咱们先介绍女士啊，这位这个女嘉宾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著名主持人戴毅，欢迎戴毅。 可不是吗？孟群故意 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我知道，先开开嗓哈、大家好，特别开心能够来到北京体育广播做嘉宾，我是戴毅。 还有一位哈，男同学， 小丽介绍。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王一，特别高兴，我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隔壁来主持 当 嘉宾。对， 一墙之隔， 是 以为走错了， 我就其实就开了一栋过来。 今年啊， 从后门来的， 这劳神道士。 对，今年东京奥运会的主题呢是男女平等，所以我们之前呢每一次请嘉宾的时候呢都请一位哈、有男有女，但是今天闭幕式一定要请一位男的，一个女的，两个搭配一下，是男女干活， 来体现出咱们这届奥运会的更团结。 对，但是体重总量好像还更加失衡了。 这是要提醒你们两个要塑身，要减肥。 是，当我能举起你的时候。就算成功了。 看了大约2个星期的奥运会，我相信啊，大家都有很多的感受，稍后和大家一起分享哈。 他用日语说：“晚上好。”巴赫接着说：“亲爱的运动员们。”在过去的16天里，你们的体育成就令我们惊讶。凭借你们的卓越，你们的喜悦，你们的眼泪，你们创造了奥运会的魔力。你们跑得更快，跳得更高，更加强壮。正因为我们大家团结地站在一起。你们为奥林匹克的荣誉激烈竞争，与此同时，你们在奥运村的同一屋檐下和平生活，这传递了团结与和平的信息。你们用体育的凝聚力激励了大家。疫情带来许多挑战，这使得体育的凝聚力显得更为突出。在这困难时期，你们给了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那就是希望。 整个世界走到了一起，体育来到中心舞台，全球数十亿人分享欢乐和令人鼓舞的时刻，这给了我们希望，也给了我们对未来的信心。2020年东京奥运会是希望、团结与和平的奥运会。你们，世界上最优秀的运动员，正是在奥运会的舞台上，让你们的梦想成真，闪耀世界。同时，东京也应该为你们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无比自豪。我们代表所有运动员说，感谢你们。五大洲的运动员代表和难民代表团成员与巴赫一起比心，表达感谢。特别感谢所有的志愿者，你们的微笑温暖了我们的心。巴赫用日语再次感谢全体志愿者。 Yes, this is an unprecedented Olympic Games. It took us, the IOC, and our Japanese partners and friends, and equally, 巴赫说，这是一届前所未有的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和众多合作伙伴共同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才使奥运举办得以实现。巴赫感谢日本各级政府做出的努力。感谢他们与运动员站在一起，帮助运动员实现奥运梦想。他对组委会也深表感谢和赞赏。 Thank you to its president, my dear fellow Olympian Hashimoto Seiko. 巴赫说，以前从未有人组织过延期的奥运会。感谢组委会主席、曾经的奥林匹克选手桥本圣子女士，以及组委会全体成员。感谢大家的出色的团队合作精神和深厚的友谊。同样，在奥林匹克大家庭中，我们也是如此团结。我们要感谢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我们的全球合作伙伴和赞助商，还有我们的转播商，感谢他们真正地展现了团结与支持。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运动员，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做到了。 And now I have to mark the end of this most challenging Olympic journey. 巴赫说，现在这场颇具挑战的东京奥运之旅即将结束。我宣布第3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 巴赫最后用法语说，按照惯例，我呼吁全世界的青年人三年后在法国巴黎再相聚。现场进入到表演环节，那一会儿呢我们会关注圣火是如何熄灭的哈。在这一段讲话当中，巴赫主席多次提到了团结这个词儿，也就是在新的奥林匹克格言当中新加入的部分 together。 我没数啊，应该是不下五次的会提到这个词汇哈。那可能有这个更细心的朋友会数得更明白一点，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更多的倡导了今后奥林匹克的一个方向哈。看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哈，不知道两位哈对这个奥林匹克格言新的部分有哪些体会吗？ 女士先来， 你先说吧。 哎，我突然一下像有点像这个老师考学生的感觉。 不是，这不是先介绍先说，还是我无所谓。 是老师点评还是自己举手回答问题？ 最好是抢着说。 对，我觉得那我就说了啊， 好呀， 这个我就说了，这个其实我觉得加上这个。感觉好像听起来不是那么跟前面比如更高更快更前它有节奏、 哎、 好像听起来没有节奏，但我觉得特别必要。首先、这一届奥运会举办的这个时刻，这个全人类其实都在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考验。 是， 对，只有全人类这个所有的人都按照同样的步调，就是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一心的实实在在的去抗击这个疫情，实实在在的是为这个每个人都能生活得更好，所有的事儿我们才会变得更好、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三个字加的特别重要、 嗯、 那么整个这一届奥运会，我刚才脑子还在就是过电影一样还在想、 啊、嗯， 就整个这半个月时间大家我觉得都处于一种微醺的状态，你知道吗、 嗯、 就他不是说喝了那种感觉，而是每天都是兴奋的，然后每天都是被感动的，每天都是触动激动的、 嗯、 所以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那两个跳高运动员 啊，互相拥抱， 意大利的这个跳高运动员 和卡塔尔的， 对，卡塔尔两位运动员，哎呀，这个水平都这么高，然后后来这个裁判过来说你们都跳的一样哈，要不要那个？然后第一句话问的就是我们非得这么做吗？ 嗯， 说不是，看你们自己的选择。说那我们俩人都没说话哈，相视一眼，一击掌就紧紧的拥抱在了一起。哎呀，这个时候太感动了， 是吧？但是我们王毅说了，我们主持人王毅说不行啊，这得决出来，不能俩人商量了就金牌归他俩了。 这跟奥林匹克精神相反， 他是练这个的， 嗯， 他是练跳高，这我知道，在学校我就看见师哥跳过， 对， 所以他觉得这不成啊，对吧？ 对啊， 但是 他还停在以前的规则之下。 对，但是现在这个时刻我觉得不是说一决高下一决雌雄的这个时刻了、 嗯、 我们 不是更高了， 对对对，就更团结是一个最大的基准点吧。现在把人能团结在一起我觉得非常非常难得，而且很多运动员可能会发生比如说崴脚啊或者一些意外的情况哈，在这个运动场上以前都当成一个特别的闪亮典型来报道，这一届我看都快报道不过来，当然也不是说大家都会受伤，只不过是这种互相帮助太频繁太多了， 对，非常暖人心、啊、 成了常态了哈、嗯、 对，尤其是这届这个奥运会当中呢有一些特别出色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啊，包括咱们在田径方面的成绩啊、 嗯、 我记得有句话做就是隔着电视屏幕都能够感受到振奋人心的力量， 是是是是那个标枪咱们那个冠军 刘诗颖， 对，首次就是这个 66.34米吧，好像 是 66米多， 标枪飞出去感觉我都觉得不是他没有什么使劲，然后标枪自己在天空中使劲往前飞啊， 他都吓着了 他给大家都吓一跳啊， 一头就拿冠军了， 还有咱们三级跳的运动员，然后咱们这个对练球的运动员，还有、 嗯、 王征练球的王征女子的啊， 周 亚明是三级跳、啊、 是是是 银牌、 都看了就是特别激动。 那女同学 好，女同学想想说， 男同学主要集中在田径 没有，我是从一些就是反馈来帮助有这样一种感受，因为我有朋友，特别好的朋友，他是在日本东京去报道，他是代表了上海东方电视台作为东京记者站的一个记者，他就说其实在他们在当地在日本的国内其实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声音，然后呢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去不想让这一届奥运会举办的，然后也有人是坚定的说支持的，所以不管怎么样，他说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从一个报道员的角度，他觉得在现场在东京看到了整个这一场奥运会举办下来之后很多不容易，他说所以 当他看到了整个的开幕式能够顺利的进行，一项一项的赛事能够顺利的进行和开展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个更团结，非常适合当下，就是能够团结一心的让这样的一个奥运赛事能够延续不断的保持下去，他觉得这个更团结，非常适合我们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世界的一个大环境，就在面对一个疫情的状态下，大家怎么能够让这样的一个奥运圣火连绵不息的延展下去。 嗯，当然我们作为旁观者一直都在不断的关注日本的市民，其实也很不容易， 是 是不是？ 志愿者，刚才也在看了哈，这个整个闭幕上很多志愿者，其实就是阿姨，对吧？ 对，叔叔阿姨， 对对对，非常的这个辛苦，都热呀，真是都热呀。 对， 即使穿着那样宽大的袍子，他也热。我还关注了一个视频号，是咱们国家在日本的留学生做的这个奥运的志愿者，他是曲棍球赛场的医疗志愿者。 哦。 他如果发现这个就是比如这个运动员有什么情况之后，他在呼叫这个医护工作人员。他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不需要他上场， 对， 不是怕累，他是说不要发生任何的这种 这个呼叫器永远都不要响， 对 对 对， 那是最好的。所以说其实我们看赛事非常的精彩哈，精彩纷呈，希望我们争金夺银，其实在整个赛事的背后也是有很多日本国民的付出哈。 对， 其实每届奥运会呢，在之前就是正式开幕式之前的话，都会来自各方面的声音，有的是支持，有的是鼓励啊，还有的就是一些这个负面的一些消息。 是，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正常存在的。每届奥运会远的不说，其实到伦敦奥运会的时候之前，我还看到这个伦敦街头有人去抗议，有人会把自己的身上泼上油漆啊，就它表明的是一种态度。但是实际上，每届奥运会自从开幕之后，都会顺利进行，直到闭幕。 对。 一个完美收官， 就在孟群在抒情的时候，火炬灭了。 他是这个，他反正旋转的像花开一样，他也是渐渐的旋转啊。刚才这个在舞台中央表演的是日本著名的一位女演员，叫大竹忍， 是我也知道。 嗯，对对对， 等于这个花苞就是像最后慢慢的收起来之后，又回成了一个 球状 球状的样子。 对， 他是真是他哈，就真是他一样吧， 像一个珍宝一样，又呵护起来了。 对，像一个珍珠一样哈。然后整个火炬塔都熄灭了。那到现在为止呢，应该说整个东京奥运会就真的是圆满的闭幕了哈。嗯，那留下了很多的感动，也有很多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精彩表现。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上来呢，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了闭幕式的情况。其实呢，今天也是一个大日子哈，今天是8月8号，除了是东京奥运会的闭幕式这个举行日之外呢，还是全民健身日。我们中国的全民健身日，在这一天，我们在东京奥运我们在东京奥运会上获得了38块金牌、88块奖牌，不觉得很有趣吗？今天是8月8号，我们奖牌总数是88枚， 刚刚好。 哎，而在13年的8月8号晚上8点钟，我们的北京奥运会开幕了。 对对对， 所以说很多有意思的事儿你没有办法来解释， 缘分妙不可言。 对，真的就是妙不可言。 而且这个温度可能跟那年8月8号温度20度真是差不多的，也是湿湿热。记得那个椅子上放了很多咱们传统的折扇， 对 对吧？然后包括这个很多国外的国家元首啊，然后各地来宾，他有的人还不太会使这种折扇，所以扇的真是也挺有趣的。那一天大家都特别激动，在自己家里看着电视哈。 那天其实也就像这个王总所说的哈，这个气温非常高啊，非常的炎热。但是呢，如果是在日常的情况下，就像现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炎热的时候咱们大家会觉得出汗，会觉得闷热难受。但是你真正内心像一团火的时候啊，你外边温度已经是 顾不上了， 自我调节。 我记得咱们这个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有一段这昆曲的演唱，后来就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就是苏州昆唱昆曲嘛，在苏昆那边，我见到他说，我说哎，这开幕式这昆曲演唱怎么就挺好的哈？当时你也在北京，你怎么没去唱？他说啊，就是我唱的，我怎么居然就没有看到字幕？就盯着看，对，因为那个镜头很 远， 对。然后我说，后来我还埋怨人家，我说你怎么不告诉我？我说这也不让往外说呀，这个啊，这真是我干的傻事儿， 说明你在涉密的级别还不够高， 太低了，直接你就直接说太低就行。 这些美好的回忆都已经是13年。 是 是 是是是。 然后奥林匹克也是来到我们中国有13年了，其实给我们中国乃至于我们北京这座城市有很大的变化，带给我们的生活也有很大的变化，甚至说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是不是？ 没错，嗯，就像以前的时候，我记得你们在聊2008年那天的8月8号的晚上，可能大多数人都在电视机前守候。我那天特别巧，我正好在世贸天街附近。我从里面走出来，等于看完了一半之后，我走出来跟一个姐姐，就是街上真的没有车，你知道吗？我其实是想打一个车回到家里面接着看。我整整在路上走了半个多小时，没有找到车。 人家都在忙大事儿，你在干什么？ 他走出那个大脚印儿。 我想追寻那个烟火的脚步。 对，我这一次啊，就是这一届东京这奥运会，我朋友圈里收到最多。哎呀，在家那个吹着空调，然后喝着小酒，吃着东西，看奥运赛事，啊，人生最美，什么是快乐星球？这就是快乐。就大家，我觉得其实从2008年这个奥运会来到北京，来到中国，带给大家就是会对这个奥运会。奖牌之外有更多的关注了， 对， 所以大家会去更享受整个这个赛事。我觉得享受的过程也是打动人心的一个过程。 同时为了纪念当时这个盛况哈，我们就把8月8号之后就定成全民健身日了。从那一年开始，健身的人，关注自己健康的人越来越多，是不是？尤其是在疫情当下，就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更关注我们自身的健康， 科学的方式， 科学的方式，还有家人朋友，大家都会分享更科学的锻炼的方式。 这个提醒特别好，因为立秋刚刚过，很多人盲目贴秋膘呢。是不是 要科学 贴下？ 你说你贴没贴？ 要循序渐进，因人而异。我贴了。 合理的科学的去贴。 上个节目之前还在这个围着台走了两圈，不能落下这健身。 说实话，我也是因为这段时间就是对这个自行车公路赛关注度就比以往高很多， 是不是？ 以前就是完全可能对这个项目没有那么高的关注，所以 戴毅是参加这个自行车骑行俱乐部了吗？ 就是算是买了装备，但是俱乐部收没收？ 第一步先买装备，对 对，这个在心里 把是把是全凭驾驶， 是一种 是一种回归。 这个要是这个好像我记得就是自行车这公路赛，我是一个电影给我做了一个普及， 破风嘛， 破风，对对对。我一开始还对这电影真的是不了解，我看了一眼就是这海报过去之后，看着。破伤风，我说这个电影为什么我也没看清楚，实在是对不起。就我说这主要是讲青霉素还是什么的哈、啊？后来哎呀，这一看还真的是才明白，他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参加，每个人的任务和担当是不一样的。那实际上他是一个体现了更团结的 团队协作， 对吧？你说是最后那个人冲刺终点，但其实没有其他的队友的支持，那很难完成。 那到这一届这个安娜这个比赛的时候，那岂不是打脸了？人家是完完全全是一匹孤狼，然后战胜了 完全凭一己之力啊！ 对， 利用了刚才孟群说的重要两个字——科学。 他了解了自己的科学， 经过了一个计算。 对对，了解了自己的科学。 所以你看，这12年间，将近13年的时间，几乎每个人都会找到和体育一个新的接触点。比如说，你找到了自行车，王一，你找到的是什么？ 我一般每周会到奥森去长走， 也 其实也不算长了，就是一般是5公里啊。当我听说人家动不动跑1万米的时候，我实在是太惭愧了。5公里有时候10公里吧， 因人 而异， 对， 量力而行。 这个我觉得长走就是不仅对身体好，对心情也特别好，因为一般都是好朋友们，边走还能边聊一聊。原来这个天气就没这么炎热的时候，都是早上去，就特别舒服。 所以说每个人其实都找到了一个自己的结合点了。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到现在为止可以看到数据是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的比例现在是可以达到37.2%。你们想想，三个人里面起码有一个人是经常锻炼的。哦， 那在咱们四个人当中， 有一个人不是， 对，有一个人不是， 就是他， 绝对不可能， 就是这个人， 绝对不可能， 他是教练， 主要 他要看着别人练， 主要是坐而论道，你们是身体力行。 当然了，我们这个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全民健身计划2021到2025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啊，也希望说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人民群众的这个健身热情应该进一步的提高。到时候呢，还要把这个37.2%的这个比例提高到38.5%。也就是说，这个孟群的上半身和下半身要选一下，就是你是练上身还是练下身，最起码 拿大顶，头朝下。 开玩笑哈，所以说这个数字也是非常的喜人哈，从侧面也是说明了全民健身日，包括奥林匹克来到中国带给我们的变化。 其实呢，在身边的话呢，经常会看到咱们的这种就是体育锻炼人群的一些变化。这人数增长的话呢，可能是在慢慢的，就你不经意间发现身边很多人都在开始运动了啊。其实运动的方式有非常多的，走路、 跑步、 慢跑、 骑车、 游泳， 哎， 嗯， 其实就是那句话，咱们只要迈开腿就可以了，管不管得住嘴那是个人的喜好啊， 结合个人特点， 能够迈开腿就行， 对吧？你比如有愿意买制装备的， 哎， 因为我这样抠门，我这个省钱呀， 我不制装备，不，我不制装备，我真骑不出去啊，我不能骑个扫把， 这是要倒逼自己啊！ 你要是能骑着扫把就出门， 那我厉害了， 国际上就会奉你为一个专门的项目。我跟你， 你这扫把什么牌的呀？ 带一只哈利波特。 火弩箭， 得是碳纤维的， 必须还得有电动装置哈，驱动这个装置。 你要到了奥森，就是早上或者晚上，你就会发现运动人太多了， 真的是 跑步的。然后还有这种，比如说带着这个有视障的选手啊，他会有领跑选手带着跑的啊，就很有爱心的这样，大家都在运动。我觉得我真是太差了，我走着走着都被别人超了两圈了。跑步的老从你身边经过啊， 被我们叫被套圈， 你都还认出来了，刚才超过你了。 后来我想了一下，第二次他是迎面过来的，肯定是他掉头了。 哎，其实这也是我们上就是居住的环境发生了变化， 对对对， 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运动的场所。 是的， 奥森都不要钱， 而且会发现，就以前我没太关注，说有一些像小区周边，如果环境好的一些地方，它真的会有那个塑胶的跑道。 嗯， 那个跑道就真的是给专业人士以及鼓励了很多人去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条件下去运动。 对， 对吧？它不伤膝盖，同时骑车的人也会觉得，哎，这个 对，现在慢行系统也有这个， 对，这个特别好，骑上去的这个感觉，整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了。 就是给大家，就是告诉大家，就你要不去锻炼都不好意思。 对， 这么好的条件还在 家 里待着，是吧？哎，都送到你家门口来了，大家都出去了，您还在屋里面待着，多对不起这个跑道。 尤其最近看这个奥运会的这个比赛项目的时候，说你看着看着就想你也来来。我还在网上看过一段这视频，就比如你看人打乒乓球，忽然在家你也开始想打，然后看人跳水，你就想在床上模拟一下各种动作。 哎，还真没说，真可以。我看人跳水运动员，他有一些训练真的是在 路上训练， 毯子上和那个垫子上训练的。 是的，那些核心训练其实都可以借助到平时的锻炼当中哈。 对， 说这么热闹。那个孟群给大家说说最终咱们的金牌榜的情况哈。 金牌榜最后呢，咱们是38枚金牌， 32枚银牌， 32枚银牌，18枚铜牌，是在奖牌榜的总数呢，咱们是排在第二位。 嗯， 因为呢，在这个今天应该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话，日本代表团呢，这个是27枚金牌，14枚银牌。17枚铜牌，目前呢是排在第三位啊，这对于他们来说呢也是比较理想的一个成绩。而美国代表团呢是39枚金牌，比咱们多了一枚。 不知道他们现在还发不发表文章，说什么奥运奖牌不能代表国家实力，忽然他上去了，对吧？他这不知道态度有没有一个正确化的转变。 但是其实呢，在这个奖牌总数这方面的话呢，一直以来美国还是排在第一的，113枚奖牌总数，银牌是41枚，咱们是32枚银牌，铜牌他们是33枚，咱们是18枚。奖牌总数呢，美国代表团113，咱们是88。 嗯 嗯， 所以 还有差距。 对，银牌和铜牌的量还是要比咱们多不少，这也说明了咱们距离像美国这样的体育传统大国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嗯，这也是一个提升的空间。 装备都置上，你做点贡献。 场地自行车， 我可以先去找一根银牌颜色相近的，给自个儿套上，给自个儿鼓励鼓励。 银牌拿起，铜牌都 不 要了。 哎，你不觉得就是其实银牌跟金牌，我真觉得在比赛这个就竞技体育的这个方面上来说，其实银牌跟金牌某些运动项目，其实它真的是差之毫厘。我觉得就是一个机遇和一个运气的事情， 就是一瞬间的， 一瞬间，真的一瞬间。 实际上，我跟你说啊，这个银牌跟金牌之间差多少，你知道吗？ 嗯， 就差那金牌上面的6克镀金呢。 我给他找几部手机，给他凑回来。 这个金牌实际上92.5%的银加上6克金。 嗯， 这是金牌啊，而且这届奥运会的金牌的，它这个奖牌是回收的旧电子材料啊， 再生的环保的， 再生的环保的。 好，我们一会儿啊继续跟两位嘉宾探讨一下哈，看奥运的感受，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跟正在直播的燃在东京保持互动。咱们稍后见。 一度电有多厉害？ 最远的一度电可以让新能源小轿车行驶8公里，最广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空调调高一度，每24小时可节约4.5度电。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首都文明办温馨提示：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

哎，你好，你好， 哎 啊。 那么接通电话非常的高兴啊，我相信您也是在这个四分钟之前刚刚看到了结束的这次东京奥运会的闭幕式，也听听您对闭幕式的评价吧。 因为我觉得就三点吧，第一点呢，我觉得这个东京奥组委真的不容易啊，把这届奥运会办下来真的不容易，因为我们都做过很多届很多届这个综合性运动会了，但是我觉得这次东京奥运会啊，这16天办下来确确实实不容易。但是我觉得闭幕式感觉还行，日本弄的很简单啊，我觉得这个闭幕式我觉得最亮点是巴黎的亮点啊， 巴黎的8分钟， 就是无论是埃菲尔铁塔呀、啊、包括巴黎的，让人家突然有一种希望，就觉得3年以后巴黎奥运会那个时候可能全世界啊疫情啊也应该啊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啊，全世界更能团结在奥林匹克旗下。 就这一下的话就穿越了3年之后呢，值得我们这个更加给予期待哈。当然这次呢，这个东京奥运会当中呢，中国运动员的整体表现的话呢，应该刚才我用了一个奖牌的数字呢来说明了一下，但是我还是希望听听您对这次中国运动员整体表现的一个评价。 我觉得这回整体表现应该我认为是非常成功的啊，特别是我们有几个项目吧，啊，当然了，就是从这个跳水啊、举重啊、射击啊，我们这些传统，包括乒乓球啊，传统强项应该都很强。我觉得这次比较有突破的，主要是田径和这个水上运动，就是赛艇、皮划艇啊。因为我们其实，中国在很多年前一开始就抓119工程嘛，其实在整个奥运会300多块金牌里面。这个有那个水上，还有这个水上就是赛艇、皮划艇啊，帆船、帆板啊，和这个田径啊，这三个项目其实就是占119块金牌嘛，所以我们过去叫119工程。那么我觉得这次可能很大的突破是田径，田径呢不仅是包括像这个铅球啊、标枪啊这些都拿着金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苏炳添这回影响力太大了， 对，没有拿牌，但是成绩的是创造了一个9秒83的成绩。 9秒83虽然不是金牌吧， 嗯， 但是得田径得天价。过去每次一开奥运会啊，国际田径联合会的主席啊，他不承认咱们那个开幕式。一开奥运会啊，就是田径比赛那天，国际田联的主席都要单独宣布奥运会开幕，你知道吗？啊，他认为田径才是奥运会。所以呢，这次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突破就是我们田径明显的感觉到起来了啊！你想啊，其实得田径得天下，任何运动的基础都是田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次我们感觉有一点，就是你发现没，我们这次银牌突破30了啊！大家都觉得金牌38是吧？但是我们银牌也突破30了，就是明显的感觉到中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这个努力。我们的综合实力在提升啊，其实银牌特别能说明问题。原来我们只瞄金牌，所以银牌有时候差得很远。这次我们整个银牌上，所以我觉得这两点啊，一个是田径的啊巨大的进步，还有我们是整体的奖牌总数，特别的银牌数量的提高，这个明显感觉到一个国家综合体育的国力在提升。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背景非常的重要，就是119工程啊。其实呢，咱们在这届奥运会当中的突破，大家看到了苏炳添的9秒83，看到了这个刘诗颖的一掷66米多的这个世界纪录，包括呢，像这个巩立姣啊，连续4朝元老的这个突破拿到了冠军。 三级跳那小。 朱亚明三级跳也是银牌，非常棒。 对。 其实呢，这些成绩的取得的话呢，还是厚积薄发啊。之前也是有很多的投入和做了很多的工作啊。 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咱们年轻一代的这个素质起来了，知道吧？啊，我记得在84年洛杉矶奥运会啊，当时我们有个运动员叫邹振先，他跳了17米32，好像那次是铜牌还是第四，我忘了啊。然后呢，我们每年都跟着邹振先做一个比赛，就是打破邹振先记录的一个比赛。结果做了20多年都没人破，你知道吧？结果你看现在这个年轻一代，也可能包括改革开放，生活条件好了，年轻运动员身体素质好了。你看这小子腾腾腾啊，17米57，那过去想都不敢想，知道吗？ 那么这届奥运会呢，经过了17天，那么今天晚上呢圣火熄灭，但是呢，其实我们想想呢，再有也就是6个月左右的时间的话，我们北京就会迎来咱们的冬奥会了。 为了这些冬奥会的话，接下来肯定还会有各方面的这个筹备的工作呀，包括一些运动员的一些备战等等啊。那么您对明年二月份就要开始的这个北京冬奥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我上次写过一篇文章啊，我就是其实我当时对日本啊，这次就是说日本这次奥运会啊，这个东京奥运会啊，我还不是特别的看到亮光，就像国际奥运巴赫讲的啊，隧道尽头的亮光啊，我倒是觉得隧道尽头的亮光在明年二月份在北京2022，我特别相信中国这个举办综合运动会的能力，中国办奥运会的能力，中国这个人民啊、国家呀、政府的这个综合能力，所以我对明年的2022冬奥会啊，冬奥会可能在冬季项目上我们不一定有这么强势，知道吧？啊，在金牌总数第排第二，金牌奖牌排这个第二，但是我觉得冬奥会啊，它带给这个奥林匹克运动的贡献啊，打造北京的双奥之城。我还是挺期待的，而且我是非常看好我对中国办这个综合运动会的北京冬奥组委的方方面面的啊细节的这个落实的能力啊，我觉得会比东京奥运会各个方面做得更好更好。 其实咱们这连线的时刻呢是2021年8月8号啊，晚上9:40，实际呢再过6个月，非常快啊，半年时间的转眼就会到了。真的希望那个时候的话，咱们奉献给这个全世界一场这个完美的盛会。好，也非常感谢咱们的这个北京体育北京奥林匹克文化促进会的王琦副会长在连线当中呢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您的个人的一些期待啊，和对这届东京奥运会的精彩的点评。谢谢您，再见。 好，谢谢北京体育广播，谢谢。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哈。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另外两个频率的主持人，一男一女，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哈，来和大家一起分享这段时间看奥运会的感受。他们俩刚才窃窃私语的说，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这个人名 啊，对， 人名， 这就契合到咱们今天一个话题嘛，就是你印象深刻的运动员嘛， 啊， 对， 地名什么国旗啊，认识了好多新的， 陈龙啊，陈丽君啊，对，我老觉得他俩可能是不是有亲戚 关系， 因为这个姓太少， 对， 我认识姓这姓俩人就是他俩， 但发音又不一样， 我跟你讲， 就是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不一样， 这个姓 陈龙和陈丽君是吧？ 对 啊，对，又不一样，但是又一个字啊， 我就差点念成了蜃龙。 就更是亲戚了、啊，在你这儿就是亲戚了。 说到这个字呢，当时小丽读的时候，第一次读的时候，我也是读错的。读完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位专项记者陈默特意在群里跟我纠正，说小丽姐姐你说错了，不是陈龙，是 陈 龙，但是不是陈丽君，而是慎丽君。然后我说啊，这个字难道还有其他的读法？结果查了一下字典，果然是它作为姓的时候是两种读法。 但肯定不能念湛，因为我有朋友一直以为它是三点水。 嗨， 湛江的湛。 这个朋友叫晚桥， 他不戴眼镜儿。 他说啊，这是言字旁。天哪，我一直以为是三点水。 那我就请哈我们的同事陈默给我纠正这个字。 这个 沉 默的沉是尔东沉 啊，对，沉默我还是知道的嘛。会跳那个印度那舞，是不是那个？ 对，印度沉 是吗？陈默你好。 哎，小丽你好。 我们刚才在讨论哈，慎丽君和陈龙这个字，我还记得当时是你纠正的我哈。现在基本上全国人民都会读这个字了，知道这个字做姓的时候应该是读两种读音哈。那你也是从2008年之前，其实一直就在做全民健身方面的各种报道，跟着这个大主题哈，已经13年都多了哈。今天是2008年8月8号这个全民健身日之后，已经过了13年的时间，这么多年哈，不知道你采访。过程当中啊，回身啊一看，转身一看，哎呀，都有哪些变化？奥林匹克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尤其是给我们这个做双奥之城带来哪些变化啊？ 其实我今天最大的感受，比如说咱们先看这个闭幕式哈，我觉得街舞以前会觉得可能是一个这个舞蹈的表现形式，但是你再看，不论说是从东京方面，包括从这个法国那边巴黎，可能都是把街舞当成一个这个体育运动，然后它也进入了这样的一个奥运会。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现在对于体育运动那种概念其实和以前相是有一个变化，并且不同时代的年轻人可能他们寻求的那种就是健身的这种理念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我们以前可能尤其在零八年之前，我们所说的这种体育运动就是搭档篮球啊，然后羽毛球啊，我们的国球乒乓球哈，然后一些像小众你说说到举重，你说我们可能连运动员的名字都念不会，因为可能距离我们实在是太遥远了。 对。 但是现在你知道吗，在我们关注举重比赛的时候，有一群健身的人群在关注着他们怎么去把这个杠铃然后举到肩上再举起，他们在仔细的研究他们的手肘的位置，因为他们日常在训练当中也在开始举铁，然后进行这种力量型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所以说你看现在这种越感觉以前看似小众训练，感觉现在已经走入了这个普通的老百姓的这种生活当中，并且会有一些非常忠实的这样的一个追随者。而且你看就是刘晓军军神他在国外有着大批的拥趸，因为可能国外这样的一个这个人群他们更加对于力量这样的一个崇尚，更加喜欢那种大力士，而我们可能好像对于自始至终都是以那种纤细为美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这种时代这种变化，我们对于运动的这种追求也是不断的这样的改变。而且我觉得在通过现在通过这个奥运会其实也是有更多这样的一个展现，包括我们在这个赛艇上，我们当时就很多人会惊讶我们今年这个赛艇有如此大的突破，尤其包括一些这个水上项目，我们可能真的是受益于我们在这个周期当中我们在追求这个体能这样的一个训练，而现在这方面恰恰是很多我们所谓的这种年轻人去跑泡在这个健身房，我估计小丽可能现在也会去这个追求一些这样力量或者会对会一些力量的训练，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时代的这样一个变化。而我们这种在身边的这种全民健身这种设施条件恰恰就是促成这些变化这样接着发生，它才就是有了我们出了门15分钟健身圈非常的便利，才让我们这种健身得到这样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可能每个人可能通过这个居家健身也好，然后包括我们在这个公司附近这种10分钟的这种健身圈非常方便和便利，才让我们有这种参与健身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而且我觉得可能随着时代那种变化，包括现在这种 AR 技术，可能到真正能到的巴黎奥运会的时候，我们看待这种健身看待竞技体育和看待全民健身的时候又是翻天覆地不一样这样的一个变化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真的是我非常有幸是伴随着这十几年我们对于体育运动的这种不断的深入，不断的去接近它，然后看到人们身边的这种变化。以前我觉得可能你看大街上大家可能身材平平哈，你现在有些大家的追求都是几块腹肌，然后包括这各种线哈，然后包括还都是那个叫什么穿衣显瘦脱衣有肉那种类型。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是思想整个那种概念包括条件都是在变化，才促成了我们现在就是对于健身全民健身真真正正的实现了全民健身，也都真真正正通过这种奥运会我们在各个项目上都开花，从这个竞技的这种金字塔的顶尖上也是有所变化。所以我觉得从我们的基础包括金字塔顶尖都有变化了之后，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也必定会因为体育有所变化的。 民众从初识奥运会去欣赏它，到慢慢的去参与，然后变成自己的日常生活，也让奥林匹克重新回归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过程哈，这12年、13年的这个过程，就在北京市民，就在我们身边慢慢的发生。所以这就是奥林匹克带给我们这座城市，包括我们生活的变化哈。好，谢谢陈默的介绍。那相信啊，我们全民健身的这个热潮还会持续的不断的在向前推进。我也相信咱们身边体育广播的很多的家里人也会越来越多的来加入到咱们的这个行列当中哈。好，谢谢陈默的介绍，再见。 好，再会。 这是我们记者陈默给我纠正这个错别字儿的这位， 一字师， 一字师，我就一下记住了。 但是他这我听陈默介绍完之后，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说这个街舞，因为原来是做这个中学生节目的嘛，就在又另一个隔壁做中学生节目的时候，专门做过一期，就是跳街舞，家长怎么看？那会儿家长都反对孩子跳街舞，觉得这首先这叫舞蹈吗？其次你干这个肯定就耽误你 学习、 啊、对，这对功课有什么帮助啊？ 还得怎么说服家长，还得跟家长表现，表现完了之后家长说、嗯、你的脑子在地上你不疼吗？现在可不是不用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有点像双向奔赴，就大家和奥运会是双向奔赴、 嗯、 敞开了大门、 嗯、 大家努力参与。 刚好这个王毅也引到了这个话题哈，说到青少年教育，我们马上连线奥林匹克教育践行者周晨光老师啊，他是我们阳方店小学的非常著名的体育老师哈、 哦、 啊2020年东京奥运会结束了，相信他也会有很多的话要和大家分享哈，我们来请进他。你好周老师。 哎你好小丽。 嗯 你好那个体育广播的老师们。 您好，而且呢我还没有来得及跟其他的同事介绍，今天8月8号是您的生日哈、 啊、 对 您简直就是为奥林匹克而生。 那咱们在这里一起祝周 老 师生日 快 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行了差不多时间过去了，请听周老师连线。 周老师也是作为奥林匹克教育的践行者，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努力推广奥林匹克教育哈。那看完了今年的东京奥运会，您有哪些感受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一下。 虽然我在小学做一名普通的体育老师，但是呢从奥运会申办一直到现在已经20年了、 嗯、 一直关注着奥林匹克在平凡人群当中，在大众当中的一些转变。 嗯， 刚才听到前面一些老师谈到的，包括主持人谈到的，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原来很多想说的话大家都替我说了，而 大家共同的感受哈， 对，共同的感受。 嗯， 那么呢在我的生活当中可能渐渐的有了一种什么呢，就是虽然身在小学身边都是小朋友小天使们， 嗯， 但是越来越多的作为一个中国的普通公民，我也开始更多的在考虑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各地，我们的国家，就是我们能为这个大的民族去做怎么样的一些贡献。 嗯， 所以我觉得经过这些年的奥林匹克运动的介入，今和这个奥林匹克各种元素以及奥林匹克精神文化人们的解读和这个参悟吧，应该说它的这种变化是润物细无声的，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这个奥林匹克活动的给人们开了眼界。所以我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我们可能真的是应该是从这个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正在迈进的一个高速发展的过程。 嗯，如此多年的尝试，包括您不断的在积累经验，在素质教育过程当中也是做了很多的探索哈。您觉得如果在您的这个教育当中加入了这个奥林匹克元素之后哈，给孩子们都带来哪些变化，给他们的成长带来哪些变化？ 应该说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可能大家对体育的了解更多的是之前的更快更高更强，一切我们都在学习运动员，包括我们做这些年最近在说的身体素质的提升嘛，孩子。 嗯， 但是经过奥林匹克元素的渗透，我觉得我们更知道孩子们需要更有兴趣的参与到体育活动当中来，而且呢我们感觉就是通过奥林匹克教育的渗透能够给我们老师们以启发，就是我们如何帮助孩子从生命成长和生命发展的角度去完美和完善他们。 嗯， 那么孩子们从我个人我身边的这些千千万万的孩子啊，可以说千千万万了，这些孩子们是他的转变有两个，一个是从过去我只是简单教体育，孩子们课上和我很不错，但是一旦下课和他们离开我的身边，那么我们就形同陌路了。但是通过奥林匹克各种多样化的活动，以及我们对他们的关心呵护，以及我们不断的创新和这种小小的改革，孩子们对于体育文化、体育思想、体育知识越来越多的是耳熟能详了，并且他们在身边，你可能也知道，在我们的学校以及通过我们已经影响和帮助到了很多学校，都在用模拟奥运会的形式让孩子们参与到奥运会当中来。 嗯， 而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种创造性的对体育的传播，因为奥运会毕竟只是4年一次，而我们的孩子们是每年都能参加属于自己的奥运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孩子们 其实就是每年都在享受着奥林匹克教育的美好和浸润。那么孩子们到现在为止，越来越多的他们越来越感激体育，感激体育老师。他们好多孩子现在跟我说的是，说老师，过去我对体育呢不太喜欢，但是呢现在发现体育很美好，我非常愿意接触。而就在今天，刚才你也说了，确实我今天是我的生日，当然，那么呢，我的曾经的学生就做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创意，他给我寄来了一个蛋糕，而这个蛋糕就是我们北京冬奥会巨大的会徽。 冬梦， 这是冬梦。我就觉得我的天哪，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是我把它放到朋友圈以后，很多老师说郑老师，这就是您开展和推动奥林匹克教育，人们对您最大的褒奖。我觉得这句话对于我，可能对于更多的全国各地包括北京的这些老师们开展奥林匹克教育，也是一个最大的褒奖。所以看完东京奥运会之后，我的感觉是，我们从08周期的北京奥运会一直到2022周期的北京冬奥会，我们一定已经走到了这个世界的前列，并且中国人的胸怀、眼界、视野以及我们的豪迈，完全可以说是大国风范。因此，对我们未来的这个马上要召开的北京冬奥会，我觉得我有两点感受。一，就是东京奥运会给了我们更多的检测和检验，让我们学习到了世界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嘛，人们对待这个奥运会的一种认知啊。第二一个呢，就是作为我们来讲，2022年冬奥会的主办城市，对吧？那么我们体育老师应该有两个问题，就是要关注。一，就是如何更多的在这个城市，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把我们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能够以孩子的视角和百姓能够接触到的一种创造性的劳动，让大家都能享受到。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这个观点的提出应该我们领先于世界，领先于奥林匹克运动当中的一个，不是领先，是我们走在奥林匹克运动继承传播和发展的前面了。 那也谢谢您的分享。我相信哈，在您的这个模拟奥运会当中，马上就要有新的项目了，比如说霹雳舞，您得学学了，得教孩子们新的项目了。 没关系，20-30年前我们就会吹霹雳舞，我的孩子们会跟着周老师跳起来的。 好的好的，当您上新项目的时候一定告诉我们哈，我们去采访哈。谢谢您。 谢谢，一定一定。 好，再见。 哎，再见再见。 又给周老师下任务呢。 这一下就穿越到了这个2024年巴黎奥运会新增项目啊，冲浪、攀岩、霹雳舞。 这霹雳舞可能这作为奥运会项目比较新哈，但其实这个作为在祖国大地上传播，可能我岁数大点是，所以不觉得。 好，稍后我们接着聊。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这里是钟鼓楼， 这里是中华民族 院，这里是国家体育场 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傍晚到夜间有小到中雨，局部暴雨，伴有雷电。明天上午降雨短暂停歇后，下午本市将又迎来新的一轮雷阵雨天气过程，并伴有7到8级短时大风或冰雹。降雨对交通出行不利，外出请注意防雷避雨，驾车注意交通安全。具体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局部暴雨伴有雷电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午后至傍晚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4级，有降雨，不适宜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级，适宜穿着薄短袖类服装。明天紫外线照射强度为2级，强度弱，可适当采取防护措施。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校园梦同翱翔约，北京水里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5G 奥运真直播，上中国移动咪咕视频看 5G 加 4K 超高清奥运比赛， VR 自由视角，多屏同看。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北京时间的22点01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燃在东京晚间版的特别节目，陪伴您的是孟雄和小丽。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哈，请到一男一女两位嘉宾，也是应和着东京奥运会男女平等的主题哈，再和大家介绍一下。 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的戴毅，晚上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交通广播的王一，很高兴来到咱们双奥之声。 我们的背板好看吗？ 对， 好看。 燃在东京，太好了， 明天再燃一天。 背景板就要收走了。 内心的火是熊熊燃烧的， 对， 永不熄灭。 这3年之后燃在巴黎。 过两天这说是明年，其实还有半来就是半年的时间，咱们就燃在北京了。 对， 冬奥也是。就是 去趟张家口， 没错，明年的2月4号， 跟你们俩介绍一下。其实最近这段时间赛事还挺多的，比如说这个东京残奥会就8月24号开幕了，还有残奥会， 同样精彩 啊，这是我们经常说的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没错。 8月25号开始到9月5号，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全运会了，全国运动会在西安进行，9月15号到9月27号，就是下个月还有的看。然后你们刚才说的巴黎奥运会3年之后，2024年的7月26号还是这个比较热的时候，到8月11号这个季节，那中间还加着就是你们刚才说的北京冬奥会。 哎呀，特别期待， 特别期待。 2024奥运会之后是不是又该是那个欧洲杯还是世界杯了？ 这中间肯定会有很多其他的赛事， 就是各种各样的赛事。我觉得这个夏天过得其乐无穷，过得特别快。我那天还在上节目说这个夏天感觉没怎么过，就到立秋了。为什么？你想，6月份经历了欧洲杯，然后7月份感受了东京奥运会，就是即便这个大家觉得夏天很热，晚上很无趣，但是有这些赛事来陪伴我们，就觉得啊，日子过得好快。 你是不是人在音乐，心在体育？ 哎，希望双奥之声和北京体育广播向我敞开怀抱。 希望音乐广播 更团结。 对，我们要践行更团结这个词啊，奥林匹克精神。 他这么一说，他连欧洲杯都看哈，真是一个体育爱好者。这是受谁影响吗？ 就是感觉不了解一下上节目没得说呀。 普及一下，欧洲杯跟世界杯的话是相隔两年。 嗯，对对。 在欧洲杯呢是跟奥运会是在同基本上同一年， 对， 节奏 一致。 对，对，他虽然他们都是四年一届啊，但是啊，这个欧洲杯呢跟世界杯 是 相隔两年， 我知道， 对。 所以这不是他们两个延迟一年之后都挪到了2021吗？ 对， 所以两个 但是都叫2020。 足球不行，我不行，我就喜欢看那个比较，要么比较优美的，比如艺术体操啊，或者比如花样滑冰啊，或者要么比较痛快的，就跳水，啪一下，哎，出成绩了 啊！ 对，你要好长时间呀，或者射箭什么，这我射击，这我看都比较开心。 放心， 所以说你对这些项目当中运动员印象比较深刻吗？ 对，还很多，还是比较深。其实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我先说一外国的， 行， 咱们 没问题， 就是铅球比赛男子有一个巴西运动员，应该是得了铜牌，还是就是。他自己，我看到一个视频，他自己是在一个废墟，就是拆迁的一个地方，一个废旧的工厂里，自己拿铅球练习。 哦， 每天然后开着车，然后他扔出去铅球，再自己再去捡， 再捡回来。 没有专业的场地，没有教练，而且他在去东京之前，好像还检测出了这个新型冠状肺炎，然后也自己跟这个病毒抗争。然后自己这不断的去训练，你看那周围全是拆的半半拉拉的这个墙，哎呀，真是太难了。我就发现，其实，在努力的可不只是咱们的运动员，啊，全世界各国的运动员都在拼搏，在努力。那所以有的时候，现在我觉得网友也很那个，就是大家的心态都很好了，就格局很大，就觉得那奖牌给人家也有道理啊，确实人家也很拼，付出也很多， 对。 每一个来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他们的身后的故事 是 都是非常精彩的， 是是是， 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哈。 对，咱们本国的运动员，就我觉得每天都在被感动，就是我觉得巩立姣就是让大家特别的感动。那天看一个采访啊，他说小的时候家里明明有炭，但是爸爸也不舍得烧，啊，说那个到了训练的住到训练队的时候才知道，哎呀。全世界还有这个这么暖和的家里是这样的， 原来屋里可以这么暖和。 对，就这么苦。你想他这个体格，他都觉得冷，你说得多冷啊，对吧？然后这真是，那人家没有退缩啊。现在这本职业务干得好，副业干的据说也很不错， 一人 多 能，多方发展。 对对对对对对，这样的运动员，包括那个李文文，人家年纪这么小，但是那举起来，我觉得 李文文绝对是网红。 对， 太可爱， 举重若轻嘛，啊，举重若轻。 一开始还拍说大家都担心我睡在这个床怎么办，没关系的，我其实我睡在这儿，然后是 地板上 铺了一个铺，他确实是睡不了那床，那确实是比较困，但是人家这些都没有影响到发挥、付出和努力，啊， 对，这些都是奥林匹克精神的体现。 对对对对对。 我其实最开始我觉得应该还是最开始看第一天的比赛的时候让我印象比较深，因为那天我正好在上直播，所以我一边在放着音乐的时候，电视频道正好对应的是 CCTV 五加，然后那会儿马上就是杨倩要进行那个10米气手枪的一个比赛了，我马上要下节目，我就说祝他好运。等我走出了直播间，回到办公室的时候，他夺金了。所以当时那天我觉得哇，我这两天可能要变成什么黄金嘴、钻石牙之类的， 觉得自己好像特别带来幸运的感觉， 开了光一样的感觉。然后就特别关注奥运赛事。 据说杨倩夺冠之后，很多人都是蹭热度，觉得这枚金牌跟我都有关系。 所以你看，就是我们给自己生活暗示的时候，好像我们的这个生活的状态也变得更加积极了。然后那天晚上回家看的是孙一文的重剑的那个比赛，我以前对重剑、对击剑、重剑这个比赛项目完全没有任何概念。跟家人一块看的时候，哎，那不是跟花剑一样吗？他说不是不是，看了比赛发现，哦，他只要击中对方的这个对手的身上的有效部位都可以。 对， 他不像花剑，可能必须要刺中哪一个部位才可以。 重剑是可以劈的。 对，就是重剑那个 配件是可以劈 啊，对，重剑的好像这个就是获得这个分数的机会会更加容易一些，但是也容易被对方刺到这个有效部位，所以那个时间就感觉哇，比赛只大概需要进行个十几分钟就能够见分晓了，而且一直比分咬得非常的紧，3-3、7-7、10-10，最后大概一分钟的时候决一剑那个瞬间，我觉得哇。终于知道还有决一剑这个说法。 你没看过佐罗吗？ 关键这个 佐罗那时候我还小，只有一个印象是画一个 Z 字，但是 那是赢了以后。 那你要在对方身上画一 Z 字对吧？ 那你赢了才画 Z， 要不就被人画了。 Z 那是最后一剑的 Z 的声母。 这个 主要这个压根儿就是欧洲的一个传统， 对，这是人家传统项目，所以 太难。 我们看的时候真的是捏着一把汗，就真的感觉就是可能有可能这枚奖牌就拿不到，就可能是银牌。所以当他决一件能够就是有点感觉像是反超为胜的时候，因为对方是一个实力派的老将，而且是应该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好像我印象当中。所以我们在家里面的整个人的状态就开心到好像自己 家亲戚， 不是 好像自己家亲戚一样的感觉。 看比赛的时候，全身自己都跟着使劲， 对，真的是使劲。 我看那个皮划艇的时候，他不是啪一下就闯前冲吗？我旁边朋友说，你知道吗？当时你脑袋往前探了一下，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下意识 吃苏炳添 都想往前窜，你说 探一下。 对，刚才戴毅说就是所谓的蹭热度，但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好现象，就去蹭这些咱们奥运的这个不光是冠军、亚军、季军、所有运动员们的热度，把他们是。为偶像，大家都想跟他们拉上关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正能量的表现， 而且不光是就是为了蹭他们的热度和流量，就是你突然会觉得，哎，原来在看一个电视节目和比赛的转播的时候，你居然能对一项体育运动赛事有了一些更多的知识和了解，这个感觉是受益匪浅的。 而且还可以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 哎，对，是的， 想跟他们拉近关系。其实我就是仔细想了一下，我也有一个关系还比较近的， 比如 我跟那个 你确定没有 剧透一下 啊？ 确定还能认出来 啊？不是不认识，但是确实有一点关系，就是黄雅琼，就是咱们羽毛球队的 啊。 我们俩在一个地儿 打球， 那个珠子买手上。哎，这怎么你们不在吧？ 说明你们的文化志趣相同，文化志趣相同。 对对对，哎呀，我这不容易。 喜欢这个 日思夜想， 文玩 想 文玩文玩 文玩手串， 文玩手串。对， 终于蹭上了。 那买的比较漂亮，我这都是。反正总之是在一个地儿，都是一个小妹妹给穿的。 放心，你认识的朋友，人家唱昆曲都没认出来，更别说一个人， 更别说不认识了。对，没事，我也记不住。 看出了这么多乐趣哈。那么，我们也请北京晚报的资深记者李哥再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一次哈看奥运会的整体印象。我们来请进李哥，李老师你好。 哎，小林你好。哎，怎么我看直播间那么快乐呀？ 非常快乐，因为看完了东京奥运会，大家也没有夺金的这个压力了，就各抒其怀。 我们希望跟李哥老师一起快乐。 是，快乐快乐。 带的您也快乐一点哈。我们这个东京奥运会整体印象看下来，给我们用几句话总结总结。 几句话没问题啊。第一个是我觉得运动成绩有点出乎意料， 是、 出乎意料的好，对吧？38块金牌已经是平了我们在境外的一个最高的记录，那就是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我们就拿到了38块金牌。那么这次再次这个平了这一个境外参加奥运会的最佳战绩，我觉着可以满足于这个中国代表团团长苟仲文走之前这个说的四个标准的第一条，就是要坚决遏制最近这几届中国这个奥运军团成绩有下滑的这个趋势。那么我们看这个目标达到了，对不对？ 对。 那么第二个目标，他就说要赢取一个这个精神这个面貌的金牌。我们看这个应该说也做得不错，而且我相信可能是不亚于第一个目标的实现，因为我们看这次，我觉得这一点来说，大家对于中国选手的这种表现还是非常满意的啊，特别是那些00后年轻的那些奥运会冠军或者说奖牌获得者，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在赛后的时候都表现了既识大体，同时又充满了一个年轻人的这种个性、时尚和朝气啊，这一点让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跟我们过往就是前9届奥运会上那些拿到奖牌的运动员，有的时候可能稍显得有点拘谨啊，表达是有点，是吧？不太敢说等等啊，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那么第三个标准呢，就是要拿一个干干净净的金牌成绩。我们看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问题，对吧？而且我觉得好像从现在的新闻来看，不光是我们，就是大部分的代表团运动员在这个环节上好像做的也不错，没有出现什么更多的有关于兴奋剂这方面的一些报道，也没有出现赛风赛季啊等等这方面的问题。第四个的这个标准当时说了，要这个怎么去怎么回，要在这个疫情感染这方面我们要做到安全有序零感染，对吧？到目前为止我们看这点做的也非常圆满。 是， 而且我们看这次中国运动员教练员非常的谨慎啊，包括他们赛后夺牌的运动员被请到 这个中央电视台在东京社的现场演播室的时候啊，这个他们都戴着口罩啊，这个我们看到主持人张斌还开玩笑的说，其实这个环境他们已经是非常安全了， 嗯， 但是呢，这个我们看运动员也好，教练也好，仍然是坚持要戴口罩、啊， 对，遵守规定， 对，遵守规定，所以我看这四条标准啊，到今天为止。盖棺论定圣火熄灭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做得非常好啊，我所以觉得这次东京奥运会之行我们中国奥运军团奥运健儿应该说这个圆满而归啊，开心而归。 嗯，今年奥运会新加入了一些项目，恐怕到巴黎的时候像日本代表团他们擅长的像柔道啊空手道啊都会缩项，包括像我们举重项目可能有一些优势项目也会被缩减，那到下一届奥运会的时候只有三年的时间，不知道三年之后我们还能不能够保持这样的势头，您有信心吗？ 我应该说是有信心的，因为我们这次代表团虽然是777人，但是我们运动员是341人、 嗯、 那么现在媒体现在大数据大家都做得非常好，我们看这341名运动员中那些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年轻的队员占到了70%以上啊，而且我们看到就像从首金的杨倩开始，这都是00后的小孩儿啊、 嗯、 所以他们对他们而言非常年轻啊，孙颖莎这才20岁对吧，这都已经提前接班了啊，包括王曼玉顶替了刘诗雯参加后续的女团表现应该说也非常的优异， 嗯， 充分体现了这些年轻人不管是上场的还是在待命的，实际上他们已经都做好了提前交班的准备了， 嗯， 因此对于三年之后的巴黎奥运会，我相信这支中国奥运军团应该说比这一届的表现还应该更好。 嗯，要说到这个我们下一届奥运会可能在对抗性项目比如说集体项目还需要更多的调整和新老交替，这些尤其像男子项目哈、嗯、女子项目起码我们三大球都去了，男子项目恐怕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对，这个说到三大球确实有点气短啊，英雄气短、 嗯、 而且我觉得集体项目最大的一个提升的难点就在于它是集体项目，它不是个体项目，个体项目我们看凭着一个运动员自身的努力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这一个项目带到一个世界级的水平、 嗯、 但集体项目不是这样的，集体项目是需要一个耐心的时间的累积才能完成， 是， 所以也就是由于这个特征啊，所以为什么全世界的球迷都那么看重三大球，因为这三大球确实体现了一个国家在这个集体项目上啊这种它的能力啊，所以我们看三大球从金牌数来说它跟一个比如说一个柔道一个摔跤的金牌它都是一块，它不会是成为两块对吧、 嗯、 但是它这个球类项目尤其三大球的金牌中它的含金量确实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啊，在这届奥运会339块啊金牌之中，我觉得三大球属于那种能撑起这个奥运奖牌大厦的那个4梁8柱啊，所以他们是具有这种巨大的社会和市场影响力的这个主项，所以我觉得确实我觉得在三年之内对于男子的集体项目出现一个有别于东京奥运会上的一个质的变化，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捏了一把汗吧。 对，这也是我们接下来三年要做的具体的事情哈。好，谢谢您的分析、 嗯、 也期待我们即将要到来的北京冬奥会赛前还有更多的值得关注的点哈，到时候我们再具体的来分析哈。谢谢您， 没问题， 再见。 好的、 嗯、 再见。 嗯，你看这是专业人士的角度跟我们普通的体育爱好者的角度都是不太一样的哈。刚才咱们说的那么热闹，更多的是感觉到奥林匹克来到我们身边对自己生活的变化，当然我觉得这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奥林匹克对人的改变。嗯， 这说到奥林匹克精神呢，也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之一啊。这个精神到底是它能够带来一些什么啊，包括呢这个大家不同的理解啊，通过咱们的互动渠道当中的一些朋友的回应啊，用户8216这位老朋友啊，他说这个对奥林匹克精神他的理解就是重在参与超越梦想，重在参与超越梦想，其实也是超越自己。 对， 就是这么回事。我觉得刚才这个咱们连线这位老师也说到了，其实 北京晚报的李哥， 李哥老师、 嗯、 对，就他这个凝聚力的影响，尤其对这个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这种对于凝聚，比如面对困难我该怎么办，我是不是轻言放弃，对吧，我这个是不是要坚持。巩立姣也说了，人就是要有梦想，万一哪天要实现了20多年那不是光说的，他是实实在在去做， 是 吧，就是你去追逐你梦想的过程上，我整个这就是这种精神，它是化为了每个人的行动，每个人的表现， 对， 每个人的经历来让大家感受和震撼的。 其实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虽然我们的工作和职业跟所谓的体育运动项目，可能你们的还多少会直接接触到，像音乐广播和交通广播，可能确实在我们的平常工作当中跟体育的运动项目的结合比较少。但是呢，看我们看通过看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发现很多都需要团队的配合，需要协同， 是 需要去了解对方的优势，试着观察比赛对方的一些特点。所以我想对于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很多工作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示，就是我们需要有团队作战的精神，共同的配合，把我们的工作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我觉得奥林匹克精神在这一届的奥运会之后更团结，其实在生活当中也会有很多的启发。 而且奥运健儿他们的这种瞬间的表现真的一下就会把咱们都点燃了。我跟孟群那天上节目正好赶上苏炳添半决赛的那一枪，我当时就已经着了人， 脸比现在还红是吧？ 我简直从上到下就声都差了，都那样了。 所以那一瞬间的话，小丽就是已经达到了忘我的境界。 对对对， 他忘记了我的存 在，已经燃在东京， 岂止忘记他， 他都忘了他自己。 之后我们连线的时候，嘉宾说什么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他全忘了，已经是这个 性情中人，性情中人， 确实。 我是看孙颖莎跟伊藤美诚对决的那个时候，我在家里边我也燃了，因为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不发朋友圈了，就从那一刻开始，我忘我的开始发， 不得不发，是吧？ 他就不自觉的开始发了， 就是那个眼神。我说了，我说我仿佛看了五六十集的宫斗剧，就那个小眼神，每一个都是你等着，就这个球里边全是戏，就包括伊藤美诚也有戏，就是后来不是大家发了好多表情包嘛，就不管是把这个小魔王孙颖莎的，还有包括伊藤美诚的。看完之后确实觉得这个小球大智慧的感觉真的很点燃我们。 其实有一些文艺作品的话，你看完会投入进去啊，就化身为其中的主角角色。 对对对， 那么这个角色的话，它有正有邪，什么样的类型都有啊，你会有不同的感受。但是体育比赛我觉得它就是一种，你会投入进去的话，一般你尝试的就是成功与失败。而它对人的引领的就是你有一种激情在里面。成功的时候呢，你会感到无论你是多大的年龄，无论你是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和状态，你内心会是火热的 巅峰，人生巅峰又出现了， 没错。 说到这个看热闹，有的时候我也会看热闹，比如说昨天已经跟咱们没有关系了，看男排的比赛，我看的是这个法国跟俄罗斯争冠军的比赛，我就这边你再得两分吧，这个小伙子长得挺漂亮的，那边得两分吧，你不要再落后了，我想看第五局，也有这样的这个看热闹的情况。但是其他国家运动员同样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震撼。看完那场比赛之后，我就说那个中国排球还是男排还是别去了，去了之后就给人 还是 满地找牙， 还确实是需要 差太多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感受到就是你要敢拼，对吧？但是你还得能拼，我得有的拼， 你得有这个实力。 他积累于平时，对吧？你不断的训练，还问这个全红婵说怎么会把这水花压这么好？跟这个他搭档都问到，说没有，我不知道，就是练呗，每天就教练。就这句话出来之后，我当时眼泪就出来了，就是什么都没有， 纯净， 对， 真的是， 就是那就是苦练，你什么都哪有什么这个。就是绝招， 就人家比赛的那个心情和那个心境，可以静到让你觉得他都没把这当做奥林匹克运动会。 我就是每天这么去练，那你想获得这个成绩，那只有去复苦。 对。 但你有没有一下飙泪的时候？ 有啊，就是我觉得就是看到那个孙颖莎，不是孙颖莎，对不起，是这个全红婵说 她 没有去到过动物园，也没有去到过 对 游乐场。然后如果说这次比如说获得了奖牌之后，如果得到了奖励和奖金，她用来干嘛？她说给妈妈治病。就所有的就是女性以及就是当了妈妈的人，我觉得到这个瞬间都已经绷不住了。 男性也绷不住。 我们一起飙泪。 确实是，就是你看她背负了这么多，但是他并没有说我为了家里人我要怎么样怎么样，他没有，他人家就是小小年纪，但是这个家国这种大义人分得非常的清楚，自己的责任感，我觉得所以这对于每个人来说，无论是岁数大的岁数小，他都是一种奥林匹克精神的一个传递。奥林匹克精神我觉得它是一个复合在一起的， 是 together 吗？ 对对， 在一起。 但是现在据说这个全红婵家里这压力也挺大，因为每天好多人来拍照， 踏破了门槛， 家里人又很善良，然后都要这个去招待。 外，那实际上我觉得大家也是，你要是非特别想拍，我就在门外自己解决，别都说据说没想到有这么多亲戚， 是、嗯、从来没见过那么多亲戚，嗯， 这也说明一下这个热度也上来了、啊、 对对对对， 大家对于全红婵现象呢也做了好多的分析啊。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从他身上有个最浅显的道理，就是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没有、 嗯、 他的成功就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每时每刻的都在进行训练的状态，最终才达到了14岁达到了奥林匹克运动跳水项目的巅峰， 对， 五跳三个满分啊，就 是 他的这种成绩谁能够超越他、啊、以他这样的年龄谁能超越啊，确实是一个已经是一个榜样。 就我看那纪录片有一个瞬间我也挺想哭，就是咱们看到奥林匹克比赛的场地是很漂亮的、 嗯、 是很鲜亮的，但是看到全红婵他的教练就是纪录片去拍他们 那个 湛江那个跳水队训练环境 说了 太破了，我觉得真的这种残垣断壁来形容一点都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他就是因为那地儿比较热，人家也不一定 就那个掉漆啊掉那些东西，你看那个颜色的感觉就是觉得那个训练场地确实就感觉真的没有那种光鲜亮丽的感觉，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普通人的， 不在于装备。 我知道， 悟到了吗？不在于装备， 不在于装备。 就像刚才像王毅所说的、嗯，那位巴西的铅球运动员 是 吧？他在一个基本上属于废墟的啊、 嗯、 这个空间里面来进行反复的铅球的运动的训练、 嗯。 他的梦想是站在奥林匹克的舞台上，他的梦想肯定是取得金牌，但是他站在舞台上第一步已经实现了。 对， 所以刚才你们说的这些我又想起巴赫主席之前说的那句话，他说我以为这一届东京奥运会将会是没有灵魂的，但是没想到我认为是运动员给这届运动会注入了灵魂， 恰恰是闪闪发光， 恰恰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普通人， 嗯， 他们的精神让奥林匹克之光更加增添了光彩。 还有一点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在竞技运动项目那个过程当中的时候你争我夺、 嗯、 但是等他们结束了比赛之后很多人会互相拥抱， 彼此相拥， 对 对， 哦，那个瞬间我觉得我汗毛都立起来， 真的 是 是 真的是友谊第一、嗯、而且他会真挚的为了别人的优秀的成绩突破什么世界纪录的亚洲纪录的去由衷的鼓掌、 嗯、 你会感觉他们对好像眼睛当中也有泪花、嗯、或者那种感觉，就是哎呀， 因为这种拥抱可能下一次不再有了，人生当中只有一次， 对，有可能 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三次、 嗯、 四次参加奥运会 的， 而且他是为了本身这个项目、嗯、人类的进步，对吧，真的为你的能力来喝彩， 对、 啊 嗯、 对，这个哪怕是我们之前是比拼的对手、 嗯、 但你做的真好，我也要为你加油，我觉得这个个别裁判也应该学一下 没错没错， 所以说我看到这有这么一段文字啊，这也是我在上班路上啊，这个因为我不开车，我在地铁里边就每天我要阅读大量的这个电子书嘛、啊 嗯、 这个看到了一段文字的话也契合今天的奥林匹克的精神是什么，这样写的，他说奥林匹克呢用互相了解友谊团结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来教育青年们，引导人们学会宽容和理解，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境界。 好， 对对对， 嗯，同样提到了共这个词儿， 对对对， 一起还是 together， 应该是就是互相了解、 嗯、 那各国就是有不同的这种文化、 嗯、 各不同的偏好，对吧，不同的情况，那我们就应该是友好的来共处。 嗯，好，那也欢迎大家呢在明天，我们因为明天还有一天哈，今天闭幕之后咱明天还得总结一下，明天从早上还是7点到9点我们是早间版的人在东京节目，但是是最后一期早间版了， 对， 然后中午呢半个小时的东京快报最后一次，晚上同样这个时间我们还会有9点到10点的这个最晚间版的这个东京快报啊，体坛夜话原来时间，然后晚上的晚上的5点到7点还有2个小时，所以说明天是最后一天燃在东京了，再燃就得去巴黎了，夏季奥运会的话哈，但之后我们还会有北京冬奥会更燃的，在冬天燃动奥运激情那种感受， 雪融融嘛， 冰与火的传奇， 没错，我听出来了，就是等到我们下次再来聊不管是北京的冬奥会还有以及2024年的巴黎的这个奥运会的时候，咱俩得带点技能了， 就 不能带 你在买的就是滑雪的装备 我早都治好了，我跟你讲滑板然后全套的雪服头盔护具，我 滑没滑， 滑了2回 因为知道咱们有新浪微博的直播啊，所以说下次再来的时候戴一戴着滑雪帽， 行， 好吧、 嗯、 王毅是穿着滑雪板进来，好吧应该手持滑雪杖， 迟到了不能赖我啊，迟到 摔跤不能赖你哎呀，这个非常欢乐，也看到咱们的很多好朋友、 嗯、 北京老二就说了王毅来了、 嗯、 气氛立马就是幽默风趣十足啊。 是，嗯， 山外有山说哟，戴毅 大义，北京音乐广播著名主持人也来了啊！这我们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蓬荜生辉啊！ 可不是吗？嗯、 非常荣幸，我们俩 我们 来到节目当中， 对， 跟大家聊聊这个奥运。平时我们节目也没 没什么机会聊，对，没人让我们看。 这主要被咱俩也请晚了， 太感激了， 太感激了，这 有空的时候多和大家聊体育、聊生活、聊这样非常有质量的感觉。 对，以后再来我也算嘉宾。 好，那我算什么？ 我可不会操作你们这机器。 大同小异。好，感谢大家伙的参与和这个互动哈。在之后还会有东京残奥会的内容，包括接下来九月份的全运会，还有在2月4号，明年2月4号，立春的时节，北京冬奥会。更多的更有意思的奥运的故事还会延续。 对，其实我觉得咱应该有套路化，就是请两位来的话呢非常不容易，还有一点时间哈，用最后每人一句话来总结对这次东京奥运会的感受印象。 开始越来越热爱运动，然后并且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去好好的践行其中一个运动项目，下次再看比赛的时候带着一种要去夺牌的心情。 好，夺牌说得非常好。 就是没说金银啊，是夺牌就行。 可以，可以了，可以了， 霸气。 我给你画一个。 那是饼月饼姐。 好，节目就到这儿了吧。 王一还有20秒， 还有20秒， 希望这个我能够把运动员的精神践行在我日常生活当中吧，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向我们所有的运动员们去学习，祝他们都越来越好，祝祖国的体育事业越来越棒。 好，谢谢，谢谢两位， 感谢二位，我们还要更多的 together 在一起哈，更多的说体育。 好，那就下回见。 好，咱们下回 见。再 见， 再见，再 见，谢谢。 燃烧的雪花点亮我的眼前，穿越时空。